人讲这心情含含含含较快活，唔通太认真，想着会惊。有人真故意，定定嘛是有人变卦，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？人讲这人生，嗨嗨嗨嗨路好行。通我头望望着的梦，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阮来行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。嗨嗨嗨嗨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人生嗨嗨嗨嗨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阮来行。好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结到？Yeah.